简·吉布斯是一名生活在纽约、事业有成的编辑。进入卫达出版社的他，把事业推向了顶峰。一天早上，废书稿中的一封装着泛黄书稿的信封突然出现在他的案头。翻阅手稿，简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故事发生在世纪之交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一个名叫萨拉的混血印第安女孩默默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她正在等待着一个逃跑的时机。简决心找到作者，可投稿人的神秘身份又让他隐隐感到不安。更严重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切线索都指向蓝岭山脉的深处，一个简以为已经永远摆脱的地方。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莉莉·克拉瑞特驱使着骡子跑了起来，两头骡子肩并肩地往前跑去，直到道路渐渐变窄，我们才又重新闯进树林里。我们拼命朝岩石山峰攀登上去，登上山顶之后，视野便出现了仍然留在下方河谷地带的时空过客营区。我们继续出发，往搜救志愿者停放汽车和运输车的地方赶去。尽管还隔着很远的一段距离，但是我们听见了前方传来的动静。Robin 看见了我们，急忙跑了过来。他说，听说是一条猎犬找到了什么线索，他们顺着那条路往里走去，一直走到了溪流边上，线索就在那里突然中断了。这时候，有人闻到了什么东西烧着的味道。那个人爬到树上去一看，果真有一缕青烟从旁边的山凹处飘散出来。可是，他们没有办法直接下去，直升机赶过去之后，这才确定了是汉娜。他们听到的就只有这些消息了。雷正准备到镇上去了解情况。Robin 对我们说，要是想搭他的车一起过去，可以帮忙照看我们的两头骡子。说着， Robin 指了指停在附近的一辆卡车。只见先前扮演勇敢的新的那个人，此时穿着牛仔裤和夹克衫，一头脏辫全都扎了起来，正要爬到驾驶室里面。 Robin 对着他大喊说，还有人要上车。那个叫雷的人放下后挡板，好让我们都爬上去。他喊了一句，都上来吧。我们看到那里头已经有好几个准备一同前去的搜查人员。我们急忙朝着车子跑去，我的脉搏也因为期待的心情而剧烈跳动起来。Robin 在我们身后喊道，说查明消息之后记得告诉他一声，他想确认一下那个小女孩是不是真的安全了。前往镜面谷的路上，大家不停讨论着这样或那样的传言，但可以明确的是，没有人知道究竟哪些是真哪些是假。莉莉·克拉瑞特把我的手拉了过去，用两只手握住，攥得紧紧的。车子抵达镇上的时候，众多媒体摄像已经聚集在主干道上，开始急匆匆地抢占最佳位置，显然是在为什么活动而做着准备。埃文·哈尔站在山叶堂前，因为身高，在一堆警员当中十分的显眼。街道的那头，有另一样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匹黑色的阿帕卢萨罗马，后腿上有雁形标记以及明显的标志性的白斑。站在他旁边的是我的父亲，周围簇拥着一大帮家庭成员。 还有圣徒兄弟会成员，以及忙着安抚猎犬和骡子的棕熊猎人。爸爸在那边。看到熟悉的面孔，莉莉·克拉瑞特似乎松了一口气。我去跟他打听一下情况。我本能地伸出胳膊拦住了莉莉·克拉瑞特。像母亲看见蹒跚学步的孩子突然停下的时候摆出的那副防护的姿势。还是我去找艾文问问吧。莉莉·克拉瑞特皱起眉头。珍妮·贝斯，不论你怎么想，我们都是一家人。说完这话，莉莉·克拉瑞特就走了。她根本不允许我再次阻拦。我推开人群走到最前面，一位警察拦住了我的去路，而后又放手让我通过。原来是埃文·哈尔看向了我这边。这时候警长通过无线电发布了一道命令，令下属马上清空街道，国民警卫队的直升机马上就要来了。埃文·哈尔明显十分不安，脸上还是昨晚那副深感忧虑的神情。他没事吧？具体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不过听他们说汉娜的状态还算不错。她几乎是在毫无遮蔽的情况下在野外度过了两个夜晚。她到底去了什么地方？她连人带马跌进了一个峡谷里，正因为如此，直升机才一直没找到她。那地方有点深，马儿爬不出来，而汉娜的一条腿也给摔断了。艾文哈尔遥望着地平线，他密切地期待着任何的动静。要不是猎棕熊犬一路追踪到了那么远的地方，我们走过去估计得要一两天以后才能到，那样的话就太迟了。艾文哈尔脸上被风吹得脱了皮，此时他正咬紧牙关，闭上双眼，竭力地使自己保持镇定。我等到埃文·哈尔看过来，才开口说话。可汉娜现在安全了，埃文，她已经没事了。 我们差一点就…… 好了，埃文，她没事了，她就要回家了。艾文没能把话说完，我安慰的话说完之后，我伸手抱了抱他，并保持着这个姿势。我感到很疲惫，我既觉得解脱，又心怀感激。还有一种在缓慢酝酿的欣喜的感觉。不过在见到汉娜之前，我不敢让自己太过沉浸在这种欣喜当中。艾文说的没错，事情完全还有可能走向截然不同的结局。我们同感宽慰，紧紧相拥在一起，周围的喧嚣逐渐散去，时间仿佛就在此静止了。直到空中终于传来直升机的轰鸣，并向着这边不断的接近。记者们立即进入直播模式，四周顿时响起了各种人声和电子噪声，混杂着警长的喝叫声以及兽蹄踩踏路面的声音。上升气流扬起了许多的碎屑，使我不由得想要抬手遮挡眼睛。我这才终于发现自己竟然一直紧紧攥着艾文的手臂。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这个动作如同呼吸一般十分自然。我突然意识到，我和埃文·哈尔居然靠得这么近，而埃文·哈尔几乎同时和我一样的发现了这一点。他立马松开了怀抱，退开了几步。我不自在地清了清嗓子。汉娜回家了。哦，没错，她回家了。 艾文没等脚踝落地，就转身朝直升机的方向走了过去。我往后退了退，让出了道路。他在军绿色的飞机轰鸣声中大声喊道，并且向我伸出手，走吧。一种突如其来的期待之情使我浑身都打了个哆嗦。我们牵着手在空地上跑过去，尽管旋翼叶片远远高过我们的头顶，却还是下意识地低下了头前行。直升机的门慢慢滑开，一名卫兵从机舱里面跳出来，引擎声也逐渐地停止。机舱里头，汉娜躺在一个救生篮里，她身上包着银色的隔热毯，还系着好几条安全带。一位救护人员说了一句先等一下，然后帮汉娜解开了绑带，使汉娜的手能够自由活动。汉娜伸出手臂努力想要坐起来。 艾文伯伯， 艾文哈尔急忙爬进机舱，紧紧地将汉娜拥入了怀中。汉娜的身影一下子消失了，只能看见她的两只手戴着一副尺码过大的迷彩手套，紧紧地攥着艾文哈尔的外套。艾文哈尔则维持着这个姿势，肩膀一直颤动不停。我们站在门边，再次感觉到周围记者的播报声、设备的嘈杂声以及警员维持秩序的呼喊声。可是有那么一个瞬间，仿佛这一切的声音都不存在，这一切的声音都很遥远，都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只有汉娜活着回来这件事情。汉娜还活着，而且能说话，会哭，还有力气拥抱。他们没有把汉娜直接送往医院，这显然是个很好的征兆。我向着机舱里面张望，艾文哈尔终于松开怀抱，反复地查看汉娜有没有受伤。汉娜的脸颊和鼻子都破皮了，伤处边缘有些发青，汉娜的嘴唇肿肿的，还有几处裂开。不过如果不是救助及时，伤情极有可能比这更加严重。汉娜看见我，还像平常那样冲我笑了笑。 嘿，珍妮贝斯，你还在呀？ 你开什么玩笑？我怎么可能在找到你之前离开这儿？汉娜把手放在膝头，仔细地盯着那副手套。 我很抱歉，给大家添了这么多麻烦。黑莓还好吗？你们把他救出来了吗？ 此时飞行员回答了一句，他们正在想办法，然后他关掉了驾驶舱里的几个开关，走出舱门，站到了闪光灯底下。救护人员向汉娜许诺，他们表示不用担心，说他们一定会把他的马带回来的。救护人员检查了监测仪上的几个数据，然后退了几步走下飞机，看见我冲我笑了笑，说汉娜过来的路上也一直在念叨这件事情。汉娜一直在担心他的马是不是安全，汉娜一直贴在那马的身边保暖，还知道把落叶盖到自己的身上，正因为这两点，他才能有现在这么好的状态，真是个聪明的孩子。救护人员向我们说，我们可以跟汉娜说说话，不过再过一两分钟，医护人员就会过来，然后把汉娜送到医院。救护人员离开之前，有些担心地看了看汉娜的脚，这使我也跟着心头不安起来。艾文哈尔转身看向自己的侄女， 汉娜，你跑那么远的地方去干什么呀？ 汉娜夸张地叹了口气，似乎并不太把这轰动场面当一回事儿。唉，我不是故意的，我迷路了。原本呢，我是想自己找到回来的路，可是没过一会儿天就黑了。我当时以为自己就在南门附近的那条路上，我就让黑莓大步地跑起来，结果我对位置的判断完全是错的，然后不知道怎么底下的路就那么断了，我就滚了下去。我的身边到处都是泥土和落叶，什么也看不见，也喘不过气来。黑莓一度还压到了我的身上，我当时以为自己肯定是要死了。在这之后我就没有印象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周围还是漆黑一片，只能听见附近溪流的声音，还有黑莓的鼻息声。我一直告诉自己这只是一场梦而已，然而天气实在是太冷了，我刚准备站起来才发现自己的腿根本使不上力，四周好像都是岩石，我又是哭喊又是尖叫，过了好一阵子才终于冷静下来。我这才爬到黑莓的身边，开始思索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比如用落叶给自己做一个窝，还有让黑莓躺下来紧紧蜷缩在黑莓的身边。 说到这儿，汉娜突然迟疑了一下，凝神望向埃文哈尔的身后。原本还一脸天真实事求是地回顾着自己的意外遭遇，突然就露出了相当老成的担忧的神情。 我爸爸呢？ 艾文和我对视了一眼，嘴唇紧紧地抿成了一条线。 哦，他还没回来吗？我以为他会和大家一块儿来找我呢。 汉娜直直地盯着他膝上的手套， 他还不知道。 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的原因，然而这话听起来根本毫无说服力。身为一个父亲，要是连女儿已经失踪两天都没能发觉，这就根本称不上是一个合格的父亲。艾文清了清嗓子，他脖子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过了一会儿才放松下来。艾文这样说，你是因为这个才离家出走的吗？海娜，你听见你爸爸跟我吵架了？汉娜眨了眨眼睛，有些吃惊。 我没有离家出走啊，我只是出来找我爸爸的。他偶尔会到湖边那家店里玩玩台球什么的，他认识那店里的一位女士，我有天听见他在电话里说要和那女士一起回到俄克拉荷马州去，那是那位女士的出生地。我原本打算找到爸爸以后就叫他赶紧回家，告诉他你让他搬出去的话，只不过是一时的气话。 听到这儿，艾文哈尔捋了捋海娜的头发，海娜，然后他拭去了顺着海娜脸颊滴下来的泪水。那些事儿根本和你没有关系，也不是你能解决的问题。你爸爸是个成年人了，而他总是没个大人应该有的样子。好了，不过这事儿不用你来操心，你需要注意的是尽量做出明智的选择，然后乖乖的听劝，别再去做我们告诫你不要做的事情了，好吗？ 我知道了，我已经学到教训了，真的，我差点把黑莓还有我自己都给害死了。 这小女孩明明刚刚从严峻的考验中安全脱身，听着她说出这些有些幼稚的自责的话，我忍不住插话：“ 你做得很棒，海娜。” 你做了逃脱困境所需要做的所有的事情，而且你一直保持着头脑冷静。 但是我的称赞只赢得了一个敷衍的微笑。 这个嘛，一开始我其实并不知道我怎么了，我也不怎么担心，我以为很快就会有人过来救我，可是我压根就没有听见人喊我的声音，而且整整一个晚上我都没有听到有人或者四轮摩托或者其他任何东西经过的声音。我跟黑莓说情况不妙了，我们肯定到了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到了第二天，我听见了直升机的声音，可他们每次都是从上空直接飞过，根本没有发现我们。我又对黑莓说我们得想办法离开这儿，可是毫无疑问我们根本爬不出去。这时候我就知道我必须想办法把火升起来，幸好我外套的口袋里装着火柴，太奶奶平时和我说到了森林里面一盒火柴就可能决定生死的关键。然而周围所有的木柴都湿透了，我用了大半盒火柴，结果却什么也没有点着，于是我就先留下了一部分。随后我就哭了一阵鼻子，然后我开始认真地思考在那个故事里面他们两个是怎么做的。 在汉娜的话里面，我偶然地听到了那个故事。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